攻读生命记，雷瑟最后的训示与事迹，第31章。雷瑟又继续用以下的话向全以色列人说，我今天已经120岁，再不能出入，而且上主曾对我说，你不能顾着与旦喝。上主你的天主亲自要领你过去，亲自要由你面前将这些民族消灭，使你占领他们的土地。按上主所许过的，若苏厄将领你们过去，上主对待那些民族必像以前对待阿摩利人王西宏和敖格以及他们的国一样，将他们完全消灭。上主必将他们交于你们，你们应依照我吩咐你们的一切命令对待他们。你们应勇敢坚决，不要害怕，在他们面前也不要畏惧，因为上主你的天主亲自与你同行，绝不抛弃你，也绝不离开你。然后梅瑟召若苏厄来，当着全以色列的面对他说，你要勇敢坚决，因为你应领着人民进入上主向他们祖先世续要赐予他们的土地，你应将那地分给他们作为基业。上主必亲自领导你，与你同在，绝不抛弃你，也绝不离开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梅瑟写好这法律，交给台上主约柜的立位子孙司祭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然后梅瑟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即在豁免年间的帐篷节期内，当全以色列人来到上主你的天主所选的地方朝拜上主时，你应在全以色列人前大声宣读这法律。你应召集人民男女幼小和你城镇中的外邦人，叫他们都听到，好学习敬畏上主你们的天主，谨守遵行这法律上的一切话。尚不认识这法律的子女也应叫他们听到，好使他们在你们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的土地上生活的时候，日日学习敬畏上主你们的天主。上主对梅瑟说，看，你的死期已近，你召若苏厄来，你们一起站在会幕那里，我好吩咐他。梅瑟于是和若苏厄前去，一起站在会幕那里。上主出现在会幕上，在云柱中，这云柱停在会幕门口上面。上主对梅瑟说，看，你快与你的祖先同年，这人民要起来，在要去的地方内同异邦之神行淫，而离弃我，破坏我与他们所立的盟约。那时我必要对他们大发愤怒，抛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让他们被人吞并，使他们遭遇许多灾祸和艰难。到那日，他们必说，我遭遇了这些灾祸，岂不是因为我的天主已不在我中间了吗？因了他们归向其他的神所做的一切邪恶，那天我必掩面不顾他们。所以现在你应写下这篇诗歌，交给以色列子民，放在他们口中，使这诗歌成为我反对以色列子民的证据。 因我领他们进了我对他们的祖先所赐许的流奶流蜜的土地。他们吃饱了，吃肥了，却归向了其他的神侍奉他们，而蔑视我，破坏我的盟约。当他们遭遇到许多灾祸和艰难时，这诗歌就成为反对他们的证据。因为这诗歌总不会由他们后裔的口中失传。的确，在我领他们进入我世许的地方以前，我早已知道他们今天所怀的歧途。梅瑟遂在那一天写下了这篇诗歌，交给了以色列子民。此后，上主吩咐农的儿子若苏厄说，你要勇敢坚决，因为你要领以色列子民进入我给他们世许的土地，我必与你同在。梅瑟将这法律的话在书上写完以后，便吩咐抬上主约柜的那位人说，你们将这法律书拿去，放在上主你们天主的约柜旁，留在那里作为反对你的证据，因为我知道你是如何顽固执拗。看，我还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今天，你们就这样反抗了上主，何况在我死后。你们给我将你们支派所有的长老和官员招来，我要将这些话说给他们听，指着天地对他们作证，因为我知道在我死后，你们必定完全败坏，离弃我吩咐你们的道，最后你们必要遭遇灾祸，因为做了上主视为邪恶的事，以你们的作为使他发怒。梅瑟遂在以色列全体会众前，由头至尾大声朗诵了这篇诗歌的话。